攻读真言第21章。君王的心在上主手里，有如水流可随意转移。人对自己的行为都自觉正直，但审查人心的却是上主。秉公行义，比献祭献更悦上主。傲慢的眼睛，骄矜的心灵，恶人的炫耀，无非是罪恶。熟思的人必足以致富，草率的人必贫困缠身。以谎言为语骗得的财宝，是浮云轻烟，死亡的罗网。恶人的暴力必殃及自身，因他们不肯去履行正义。恶人的道路歪曲邪僻，正人的行为正直适中。宁愿住在屋顶的一角，不愿与草妇同居一室。恶人的心灵只求邪恶，对自己有伴毫不关怀。轻狂人遭受处罚，幼稚者讲得明智。智慧人接受教训，更增加自己知识。正义的上主监视恶人的家，皆是恶人都陷于灾祸。谁对穷人的哀求充耳不闻，他呼求时也不会得到应允。暗中相送的馈赠可平息愤怒，投入怀中的礼物可平息狂怒。秉公行义能叫一人喜乐，但为作恶的人却是恐惧。凡远离明智道路的人，必居于幽灵的集会中。贪爱享乐的人，必遭受穷困。喜爱酒游的人，必不会致富。恶人必将为一人做赎金，败类也将替君子做代价。与好争易怒的女人同居，倒不如独自住在旷野里。珍贵的宝藏和油积藏在智者家里，但糊涂愚昧的人却将之消耗尽尽。追求正义和仁慈的人，必将获得生命与尊荣。智者必登上勇士的城邑，攻破诚意所平倚的堡垒。谁谨守自己的口舌，心灵必能免受烦恼。高傲的人名叫狂人，他行事必极端蛮横。怠惰人的手不肯操作，必为他的愿望做恶傻。贪婪的人终日贪婪，正义的人广施不吝。恶人的祭献已是可憎，若怀恶而献更将如何。做假见证的人必要灭亡，但善于听的人才可长言。邪恶的人常装腔作势，正直的人却举止检点。任何智慧才略或计谋都不能与上主相对抗。招兵买马是为作战之日，但是胜利却由上主指使。